小猫刮胡子。咯吱咯吱，主人那络腮大胡子上涂满白花花的肥皂沫，他对着镜子正在用剃刀刮胡子。小花猫蹲在主人脚边，仰起头，用碧绿碧绿的大眼睛看着主人。主人刮完胡子，呵，年轻多了。他穿上笔挺的衣服，到别人家里做客去了。主人走了，家里静悄悄的。小花猫跳到桌子上，对着镜子一瞧，喵喵，哎呀，我的胡子比主人刚才那邋遢胡子要长得多，难看死了。好在肥皂、剃刀都还放在桌子上，小花猫学着主人的样子，咯吱咯吱把自己的胡子剃光了。放下剃刀，擦掉肥皂泡，小花猫对着镜子左照右照，觉得自己漂亮多了。到了夜里，老鼠们出动了。滋溜，一只小老鼠从小花猫跟前窜过去，小花猫马上扑了过去。小老鼠挺狡猾的，东闪西躲，小花猫呢，紧跟紧追。小老鼠逃到哪里，小花猫就追到哪里。眼看着小老鼠要被抓住了，突然小老鼠从一个小墙洞里钻了过去，小花猫追了过去，猛地撞在墙洞上。哎呦，撞得好疼好疼，撞得眼冒金星，撞得鼻青脸肿，小花猫呜呜哭了。猫妈妈跑过来一看，小花猫的胡子没有了，觉得很奇怪，问他，你的胡子哪儿去了？刮了。什么什么，你把胡子刮了，真胡闹。咱们的主人刮了胡子漂亮多了，我也就……哎呀，你真是个小傻瓜，咱们猫的胡子就像一把尺子，你能不能从小墙洞里钻过去，先要用胡子量一量，胡子碰不到洞口就能钻过去，要不就会碰得头破血流。过了许多时候，小花猫的胡子又长出来了，它再也不刮胡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花猫懂得了，做什么事儿都得用脑子好好想一想，不能看到别人干什么就照样学什么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